我哋今日香港呢个环境就系咁啦，即系看拆不两立呢个你成日讲嘅。 你去选，你攞唔攞到105个提名先？喺而家咁嘅环境，如果你选冇选， 我唔咪而家就 民建联会支持你先。 越嚟越难嘅，因为民建联而家好多都支持咗林郑啦， 表咗态啦， 大家都知啦，啱唔啱啊？所以越嚟越难噶，再上埋呢个节目仲追多 钱啊！又入我数。 更加唔得添啦！想知道我同鬱敏會有啲咩講咧？請收睇鬱敏會客室。 鬱敏會客室，逢星期六10至11。 Hello， 大家好，又係今個星期本土旅遊團嘅時間啦。咁今個星期咧， 唔知見唔見到我哋咧就？ 誒，講呢啲唔得，我懟上網啦 ，OK 嘅。咁咧，今個星期講乜嘢咧？就係、是。一路我哋原本 plan 咗呢一集咧，係2017年第一集， 嗯， 就係拆珠澳大台嘅。 係啊，呢個就係而家就變成呢個新星頭拆大台。 新星哦，係 新星頭係啊，今日一新年，新年頭 面30万係嘛？如果出到嘅話。 係啦， 免30万拆大台，好啊！ 咁拆邊個台呢？我哋唔係嗰啲，唔係嗰啲， 唔好誤會，冇是非聽呢度嚇。 咁咧就係拆香港唯一一個最大的電視台啊， 壟斷曬嘅， 無線電視廣播有限公司。 佢好似話放棄個電視牌啊嘛， 唔係佢放棄嗰個係嗰個叫咩啊？衛星電視牌，收費電視。 哦 ，OK。係 啦，咁啊點解咧？咁我就即係有之前有睇到一兩集係講劇集啦，我哋睇《廢宅的唔知咩煲劇生活》嗰陣時候，我哋有講下，我哋睇其他台嘅節，其他台嘅其他地區、其他國家嘅電視台嘅節目，我都已經冇睇過無線啊，都相當耐嘅時間啦。因為一翻到屋企，尋晚一翻到去開個電視咧，嗰部電視機直接駁咗上去個 internet 嗰度，係同條天線係冇啦關係。 唔係，我咪就係拍《廢宅》嗰煲劇嗰集嘅時候，我哋拍完去食飯。就睇嗰套就第一集咁出街，就嗰套叫《致命復活》啊嘛。我咪話佢俾人揾咗山窿，揾咗10年咧。但係咧，即係啲化妝嗰啲美姿真係做好啲。哇！大佬塊面要青靚白淨咁樣，即係你衰衰地灰灰塵塵沙都要。 佢哋講緊好認真㗎啦。 好認即係又搭咗個景出嚟，好認真。 好認真，佢哋講得好認真，好大製作嘅。咁但係我冇睇過。咁咪我哋問翻我哋女嘉賓先，即係我問翻今集嘅嘉賓啦，又未見過啦。你有冇睇香港嘅電視嘅咧？仲係停留喺亞視嘅年代啊嘛！你上一次開電視嘅時候有冇亞視嘅？ 上一次開已經冇咗好耐，冇咗好耐。 都冇亞視啦， 我記住嘅。 即係你有咁，因為唔係我真係黐線嘅，我有一去過人哋屋企咧，開人哋個電視機咧，仲見到有亞視嗰條 channel 喺度，佢冇手過頭， 未俾31号，未俾31号搞咗。 即係佢要首過個台咧，先至會清咗亞視嘅 record， 換翻啲新嘅嘛。咁嚇仲有亞視嘅喎，真係揾噶，即係嗰啲咩經典劇集台仲喺度。咁但係你點解唔睇 TVB 嘅咧？係咪唔係咯？你點解唔睇電視或者唔睇 TVB 嘅咧？ 我其實有睇嘅，就係全家人一齊食飯嗰陣時，被逼會聽住 TVB 做緊咩咯。 嗰啲綜藝節目 啦，嗰啲綜藝節目 毫無創意、死抄爛抄嗰啲啊嘛， 咪淨係得翻，淨係得翻嗰種叫做掌門人式嘅， 佢真係每一個綜藝節目都係抄韓國啊、日本啊、台灣啊 抄翻自己嗰啲掌門人啦，翻炒掌門人啦，跟住乜嘢嗰啲咩開心唔知咩嗰陣時咪開心咩香港咩佢又係即係掌門人改咗個名，改咗名又 都係嗰抽人係啦， 都係嗰抽人咁玩啦。咁但係係因為乜嘢令到你唔睇咧？ 我覺得開始覺得佢啲節目嚟嚟去去都係一樣咯，係啊，嚟嚟去都係一樣。 我係因為點講咧？你點解唔睇咧？你有冇睇啊？ 電視好少睇啦，而家即係好講白啲。以前咧，一個人住嗰陣啦，就冇嘢做，你翻屋企都會開個電視，就開新聞台嘅，即係啲聲啦。跟住發覺，屌，原來講啲嘢都唔乸係真係嗰啲嘢嚟嘅。跟住然之後，我睇完，我仲俾佢混淆咗，我仲要上網花多2至3倍嘅時間，先至了解清楚事實真相嘅時候咧，咁我又覺得我連新聞台都唔使睇，咁劇集嗰啲更加唔使睇添啦，係咪先？咁於是係咯，整下整下咪完全睇都唔睇咯。 因為你頭先講過啦，無線電視咧係話賣咗放翻個牌出嚟，佢放翻個咩牌出嚟就係無線電視、無線收費電視。咁其實無線收費電視咧已經係講緊好似做咗10几年嘅啦，十幾年即係佢話即係 劇 集台 唔係啊，嗰啲好多台嘅，即係佢又買條 channel 要你裝個嘢上。 TV8嗰啲係嘛？ 係啊，即係裝佢係，跟住咪就氹你。喂，如果你氹啲阿婆咧，早晨嚟，喂，如果你唔收佢解決收費電視，你睇唔到嘅，同埋好多嘢睇嘅，咁即係就嗰個收費電視咯。咁就係另外一條 channel 嚟嘅，咁就逐月嘅個月 pay 啦。其實這個收費電視無線收費電視之前咧，用呢個名之前用過好多，我都唔記得佢叫咩名，又叫做銀河衛視啦，咩 Super Sun 啦，其實講咗好多名嘅，因為一路都唔得，跟住又換咗個老闆，又改個名，換個老闆又改個名，係玩咗幾年，但係都唔係幾年，十幾年， 一定有 都係攝片。 我知嗰啲係會一啲大中華地區撈埋一啲音樂節目啊，會有國語歌啊，有數榜啊，成啊嗰陣時阿胡培慧啊、金剛咪嗰啲嚟。 嗰啲咧，嗰啲係喺嗰度啦。 喺嗰邊嚟嘅。 嗰堆咧係做極都做唔起嘅，連即係一路都係蝕錢嘅。咁到我諗幾年前啦，跟住我見到佢喺啲商場擺 proof 啦，跟住無線收費電視。我想都是應該是最後一擊的了，為什麼會覺得是最後一擊呢？因為他用自己的名字，用自己的名字出來，用自 己的名 字，用自己的 名字，不行就不行 了，不行就糟糕了，接著原來真的最後一擊， 所以真的不行了，糟糕，我現在不玩了， 即是最後一擊，為什麼不玩了？年年蝕錢之後，因為他每年都要給政府牌費的，一個收費電視牌大概是他可以省到630多萬，已經要去到你慳呢啲幾百萬嘅價錢咧，真係死啦！唔好連慳翻牌費多600多萬，因為點解咧？因為佢係 好過時代啊嘛。 係今年係無線幾多年啊？ 49幾年啦， 未到50，未到50啦。 頭先我啲研究極都研究唔知道， 未到 呢啲問題懶得 Google 我認真嚟講，唔係我哋做節目唔認真，係對呢一個電視台而家嘅節目冇興趣。 係咯，係即應該 未50嘅， 未到50應該唔知 可能下年，可能下年， 佢永遠都係寫住邁向50周年噶嘛。 係啊，都邁向咗幾年，邁向咗幾年，咁應該下年啊，我唔知可能48、49。 唔係冇分別嘅，因為佢去到邁向50定係邁向60都好咧，以佢而家咁樣呢10年8年嗰個經營方針係唔會變嘅啲嘢。 有嘅 啊，點解啲台都係咁樣嘅 咧？香港嗰啲啫。香港因為你想想講真的為什麼會搞成這樣呢， 經營模式一定有問題， 人類都是懶的，你明白嗎？人類很懶懶的， 任何一個機構都 是這樣， 咦你好像沒事了， 我搭了在這裡，我大台我搭了在這裡，我什麼都不用做，的錢是這樣的， 即是那些叫什麼，即是以德利益集團，是 啊，即是你的錢都是來的，你不租，你不做任何事，那個收入都不會差到，咁我哋跟住都收到嗰啲叫咩啊？電視台過嚟嗰啲廣告， 你食你都會食嘅時候咧， 嗰啲廣告收費嗰啲價目表啦，我仲下算加價嘅啫咁。咁啊，終於都唔掂啦！今次去到2016、2017年，佢係上市之後咧，第一年發出呢個盈利。即系年年都系赚好多钱，佢系讲紧双位数几十亿嘅。今年佢再发出盈嘅，喺度讲紧倒退，紧系50几%到60几%。 咁多 系啊，吓死你！即对如果一个老细就要咬。 其实应该数年，应该2010年、2011年到已经开始系大家 feel 到好大件事咧。咁啊，当其时一啲剧集第二局会有50点收视、40点收视，慢慢依家系30点收视、20零点、20点都话冇嗰啲，即系你会 feel 到嗰个睇。坐定睇電視嗰啲人個可能性係一路喺度下降緊，咁點解啊？喂，好簡單，我套劇集幾好睇都好，我可以 archive 時候我重温翻啦，我唔會 dead moment 坐喺度電視度睇啦，即刻，同埋我係唔需要攞個電視睇，我攞部電話，我智能手機開個 app 咪睇到咯，係咪？咁即係嗰個係個成個科技嗰個流程轉移咗啊，所以。如果仲係依然 keep 住呢一種營運模式，咪只會一路 decreasing order 咯，就好似當時嘅唱片業咁咯。結果我哋講過啦，結果咪你話仲要打擊 MP3 啊嘛，係咯， 冇人聽咯， 打擊下個制式咁啊，一突然間一個斷層，咪全世界啲人唔聽咯。咁咧，哦，咁點算啊？原來依家真係可以嗰陣時仲話 download 又犯法又成，依家你根本都撳都撳唔到，於是你哎人哋，我仲要我 MV 首播喺 YouTube， 你咧你攞去播啦，跟住冇人肯播，即係咪搞到咁樣咯？即係而家係其實喺電視業都係有呢種 feel 嘅，其實 電視業佢你見到今年開始無線開始 cut loss 啦， 即係除咗佢前幾年因為要賣俾我哋嘅即係嗰啲偉大嘅祖國別染紅之個內外， 唔好話偉大啊，佢哋又話噶啦， 哦係啦，即係係咯， 賣俾啲豬啊，啲蠢豬乜鬼都要嘅係嘛， 賣俾上高年青有為嘅企業家係啦，咁之外咧點解咧做靚盤數嗰期前幾年嗰條數咪好靚嘅，賺五六十億咁樣嘅，跟住一 好多年都好靚，係 啊，一咪做靚盤數，跟住即係所有 cut 曬。一直做靚盤數，跟住買咗佢，佢唔好意思。咁跟住咧就開始執落嚟啦，執到而家開始見到佢 cut loss 啦，開始賣咗一啲台灣嗰啲附屬公司嘅啫，嗰啲廣播啊或者衛星嗰啲公司賣走咗，跟住再 好似匯豐 抌埋嗰啲咁嘅有線電視牌啊嘛，係唔有線電視牌，收費電視牌，先至搞到今年條數可以倒退40-50% 咯，即係仲有幾億。 佢年頭唔係話雄心壯志，就話今年翻拍呢個啲咩開第三集、第四集嗰啲立 Q 集嗰啲 嘅先。跟住今年嘅業績大概係得翻個位數啦，4-5-6億咁上下啦，即係仲未去到蝕錢嘅。咁但係個問題係你係賣咗資產嘅結果嚟，下唔知佢好似就嚟賣 Q 曬。 佢將啲窮親戚，將啲窮親戚趕曬落船。趕曬落車， 係啊！ 然之後，我都仲係貴族嚟㗎，咁樣咯。 即係仲係未到紅字咯。咁好快，我驚佢50年，跟住慶祝半世紀，跟住所以成績單係紅色咯。咁就真係大鑊啦。咁同埋佢有近期咪好興好 hit 喺度強烈地喺度谷嗰個咩啊 ？MyTV Super 嗰個 收費盒啊嘛。 係啊，收費電視即係其實點啊 ？cut 咗嗰個收費電視就轉去另外一個收費模式啫。因為其實 跟住第一年送俾你，就博下年收你錢啊，咁嗰啲咁咯。 係點講啊 ？N 咁多笪地方不停咁送俾你一年啦，三個月啦。 佢冇話送俾你㗎，佢就賣電視廣告係話要收錢㗎。係 啊， 就好似彷彿做到好似好多人申請。原來已經俾咗㗎啦！哇，咁多人都俾我樹檔啦。 唔係佢賣啲 super 大概而家用戶數去到差唔多突破佢寫啊200萬。 咁多， 即係送咗180萬出嚟好啦。 有200萬嘅，我哋唔好睇小人哋。 佢冇賣個盒咁犀利， 即一個盒佢可能坑四個人。 我一個家庭四個人，唔係 sorry 唔好意思。 條數啲數你知唔知咁計？ 我唔係好識到手指。咁 係啦，200萬啦，有幾多俾錢睇嘅咧？心有數啦，心中有數啊！你真係而家申請3。唔知送幾多月啦，申請電信公司又送一年啦，跟住唔 知去匯豐唔係去豐澤買嘢， 唔覺意買嘢又送幾個月俾你啦。咁真係有幾多個用戶係科水唔知780、780幾 啊？ 700幾蚊啊？一年係啊！我呢個好懷疑嘅。 冇玩啦！我攞一半價錢買個盜版米盒。 冇！我哋唔教你講，我哋唔教人哋呢啲。 你唔使教啦，佢落去走轉鴨記已經有啦。 我唔教你呢啲。 你自己你曉㗎啦。 好易學嘅啫。其實唔使買都得。 連上網電視都唔 係咁點解咧？就因為佢其實而家嗰個世代咧。已經冇人係跟，即係前一兩幾年啫，冇人跟銀行嗰個時間表去咩啦嘛，冇人會跟電視台或者電台嘅時間表去睇節目噶啦。 一定事後重温噶啦。 邊哪度有咁得閒？我邊哪度有咁得閒？你會得閒啊？ 我唔會啊。 你會唔會追翻屋企？即係任何節目會唔會趕翻去睇啊？ 唔會，因為知道有得重温。 係，呢個就係。That's the main point。我哋以前僆仔嗰年代，我老聽我老豆老母講話，佢哋係會趕翻屋企。今晚大結局啊！ 今晚做港姐啊！ 係啊，今晚大結局啊！我哋要翻屋企食早啲食完飯，等仔等睇啦咁樣係咯，係冇呢回事嘅嘛。 而家冇啦，全部人都係OTT。 唔係最搞笑係咩咧？最搞笑係開頭我因為我啲接觸方言比較舊，喺2000年松呢年嘅時候咧，嗰陣時咧這個TVB 個 app 咧，仲要唔係咁 MyTV 係啊，個 MyTV 仲要未咁先進嘅時候，佢仲要係咩咧？佢仲要係今晚集劇集出街咧，佢要堅持插好多廣告，同埋堅持12點後第二日先俾你重温。結果咧，啲人喺香土啊、U One 啊，冚唪唥好 睇， 拎住要 快過佢。 佢老尾仲要得頭咩？得4集係嘛？人哋係1、2、3、20集喺翻曬度，跟住啲人話：喂，死一播完11點，即刻就12點未夠，就即刻有得睇啦。跟住，唉。 開始佢都發覺唔對路啦，俾人搶曬啲廣告位之後咧，咁得啦，我都照出，但係我就係咁插好多廣告咁樣咯。 咁但係轉咗做叫咩啊？呢啲叫做 Apps 或者機頂盒之外啦，咁佢而家個幾個老闆啊，咩亞洲梅度啊，嗰支稱嘅，咁對呢件事咧覺得好好雄心壯志咧，一定要搞。 佢啱啱第一次搞電視。 未拉嗰嘢係咁， 係啦係咁， 咁跟住好雄心壯志係諗住搞呢個咁嘅OTT 啦。咁但係其實我話俾你知，對於無線嚟講咧，搞呢個叫機頂盒或者 OTT 或者你冇講手機 apps 咧，對於無線嚟講係一件慢性自殺嘅行為嚟。如何？點解叫慢性自殺呢？以前喺香港一台獨大。啲人淨係識攞住個 remote 撳著個電視機嘅啫， 鉛筆一啦， 係啊一， 阿仔而唔使睇嘅， 最多撳兩下 power 一台冇一台添，唔係一 power 已經係 再撳兩下就三台啦， 已經係無線啦， 睇明珠台， 因為你撳一下嘅啫，因為教識你前幾年啦，要教識一個Shinai 或者嘅阿婆婆。上網咧係一件比登月咧更難嘅任務嚟嘅，即係你點樣教佢？哇！嗱，你要用呢個上 download 嘅手機 app 點樣撳先至睇到噶嘛？好難。 雙鼠套劇集就有噶啦， 超難噶嘛！咁但係咧，佢用咗一兩年嘅時間咧，不停咁樣教啲下婆去睇，即係喂，你可以用 My TV Super 重温喎。咁跟住仲要教嗱，你撳一撳，撳一撳，跟住阿婆睇住你學識曬咁啊！而家係多咗好多師奶或者叫做咩你佢哋嗰個觀眾群，即係明嘅觀眾群，即係嗰啲慣性收視的觀 眾群。即係你俾乜佢，佢都睇嗰啲阿嬸啊！ 慣性收視嘅觀眾群，由撳一個掣識得上網嘅時候就瀨招啦，因為就真係唔怕貨比貨啊！真係，因為你而家只可以做到咩啊？一你只可以賣同步，即係如果你賣外埠片嘅話咧，你只可以賣同步，你唔可以賣啲已經播完嘅劇集啦。 好似嗰個咩巾帼衫啊，就係咯。我老婆啊，一播嘅時候，我老婆唔睇，點解唔睇啊？因為呢套咧之前收皮頭播過㗎啦，你上網揾到你睇曬㗎啦，使乜我慢慢就集睇？ 即係當你如果話我想睇一套劇集，佢都播過，即係你可能買韓國、日本咁買過嚟，然後播完先至放一撳，咦幾好睇喎？跟住隔離嘅識啦，唔使喺度追啦，你揀嗰個 apps 啦，跟住就播。 佢字幕咪都韓文版有曬啦，重新睇過啦。 佢都唔想加字幕啊，而家即係佢都唔想粵語配音啊，因為難啦，貴啊嘛。跟住咁睇曬，佢即逼住就一定要做同步，咁你先至有機會。跟住就係其他嗰啲咁嘅台就睇翻你以前嗰啲咩經典劇集台，經典劇集台賴緊嘢嘅。點解咧？五六年前咧，就因為冇乜生意嘅時候咧，你記唔記得佢哋無線出過一大抽嗰啲電視？ 喪出 DVD 同埋 VCD 嘅 CD 啫嘛，邊有 DVD 啫？喪出佢真係所有嘅 舊嘅劇集出過曬啦， 電視劇集已經出曬噶啦。咁即係佢連個 source 都出埋街嘅。你想睇你問 Google 大神啦， 上網有噶啦，唔使等佢播。 你問 Google 大神啦，咁結果咧，最難嘅嘢就是教識。阿嬸上網嘅呢件事教識咗之後咧，我已經見到喺地鐵或者交通工具嘅時候咧，佢哋有阿嬸睇埋 TV Super 啦，有已經開始撳緊其他 apps 嚟睇啦。咁呢件事係好嚴重，呢個係成慢性自殺嘅行為嚟。因為你個問題就係咩啊？講到最終，點解要睇你個台先？點解要睇先？就係、是、因為你個內容，你個內容啊嘛。啱啱播完嘅鬼怪啦，韓國 Viu TV 係免費嘅，啲人係咧，佢係播完即係韓國八九點播完啦，十二點佢講得明，十二點之後先至有重温，啲人係等成即刻就夠，即刻播嘅，十二點都係聽朝唔使翻工嘅人，即刻咁睇嘅，咁你所以你根本係冇辦法再去。諗住用嘅節目質素去吸引到人，因為人哋用節目質素吸引到你，你無論時刻咧會抽一啲時間出嚟睇，而唔係我唔覺意睇到。 佢而家都佢去得好盡啦，譬如佢依家除咗 J2 之外，佢賣 J5 啊嘛，我見佢播，佢已經播緊呢個咩啦？Dota X4 啦，我見佢。 係啊，算新㗎。 算新㗎啦，即係我。 算新㗎啦。 你都幾慢性自殺，你即係你引入嗱，即係好似頭先咁講。 貨比貨。 係啦，你貨比貨啦，或者好似話自己，你做機頂盒，你教識啲阿嬸上網呢件事，佢唔做又唔得。 係。 做 死殺雞取卵快啲死，咁其實係冇辦法燃燒緊自己生命嘅。你睇到好明顯，你攞得日劇、韓劇咁 update 嚟播，你睇下你自己拍啲垃圾，即係你一睇下之後。 而家播緊咩啊？財神街道同埋跟住下都嗰套係咩啊？ 我一路都不能夠好理解點解會有 連續失眠，唔係連啊，仲有十連續三套係長黎耀祥啊，連續三套計一日死幾次之後，可以同一時間同一個人係有三套劇集。 我呢個我慣㗎啦。譬如我覺得我哋成日講，我哋有次都研究過點解香港啲藝人三十零歲先紅係嘛？邊個啊？ 因為個問題就係、是香港嗰個人才培訓咧，演藝人員嘅培訓咧係有問題嘅，佢係完全唔理人嗰、那個人嘅生態。 佢讀完就曬書，廿九幾歲出嚟先開始去學。 咁簡單啲啦，一個女演員最你覺得你最風光最靚嘅時候喺邊度啊？幾時啊？ 都係嗰啲廿三四歲。 十八歲去到三十歲前。 係啦，十幾啦。 係十八歲到三十歲前，你見到啦，台灣、韓國、日本，甚至大陸。所有嗰啲出道嘅少女係幾多歲開始培訓啊？ 佢哋係好細個，譬如日本 AKB 嗰啲係 十幾歲， 十一二歲已經係出嚟㗎啦。 十幾歲啫嘛，你日本 AKB 啦，玩咗都差唔多十年啦，咪啱咯。十一二歲開始培訓一個演員同讀過，即係培訓一個演員同讀過大學課程差唔多啦。你當五六年成熟啦，可以出得嚟有叫咩有才藝啦。幾多歲咧？ 都已經 咪就係十八歲，十七十八歲咯，咪就係十七十八歲開始紅，可以紅到去二十九咯。咁、以無線嗰個狀態係咩啊？我哋選講者 阿翠如 B B 一紅都已經三十三啦，你明唔明啊？揾得人嫁噶咯，原來係咯， 就 係而家要玩幾年嫁咗噶啦。 而家個狀態就係、是、嗱，佢哋就係港姐啦，或者再培訓班嚟嗰啲人係一開始入無線嘅年齡層係幾多？廿零歲，咪照一樣啫嘛，咪俾機會佢培訓啦，好未？啊，係咪訓練？ 俾機會佢培訓 訓練咯，唔理嗰啲啊，訓練。咁跟住，咪又係。又係五六年咁樣先至紅啦，跟住俾佢拍劇。一有開始，你記唔記得幾年都係㗎？一開始個女演員啊出名啦，紅啦，幾多歲？ 一定過三嘅， 三次咯， 一定過三。 三次頭就去到嗰個女明星係需要結婚嘅時間啊嘛。 你諗下，我近期覺得真係 OK 嘅嗰個阿心心，即係三線劇都有佢份。呢集就做情婦，第一套做情婦，第二套就做宮女，第三套就唔知就又做奸角咁樣。你三套即係三集都見到你嘅，即係呢個時間又係咁樣咯。即係所以，但係我係咁要上網 Google 大神一下。佢都三十幾嘅啦， 因為你咪就係啱咯，你咪見到近幾年嗰啲咪無線嘅花旦係咁就，因為全部都三十幾歲要結婚啊嘛， 一係就揾人仔咯， 係啊，結婚都咪 最後盡第一步， 每個咪三十幾歲係咁走，係咁走，仲有啲唔生性嗰啲啱啱捧你嗰陣啊有咗，即係你呢啲就呢啲意外啊嘛，你咪見到根本係唔啱嗰個生理時鐘啦，香港最後一批啱生。你時鐘的女演員 是不是狗病啊？ 狗病都不是 Chins 哦、okay. 是 Chins、 嗯、 他培訓到現在你看到那個 Chins 紅了都十幾年了 不止了 他剛剛才三十零 他真的三十 零他剛剛才三十零三十六是啊才開始想著、即都要結婚的了、但他說真的就剛剛十零歲開始 他現在是開始可以開情懷十周年演唱會 是啊但你看他還是不是開始老態未有那些是、就是因為女明星發明星夢是一定要早的男仔可以遲五六年、OK 的 其實都早一點啦早一點啦 是啊即是明星夢是真的要早發的輸那些真的不拿洗 以前那個年代呢我年輕人林子祥可以二十幾三十歲才出來或者三十幾四十歲才出來唱歌是可以但現在真的慢慢地水我覺得應該是這個是無論是什麼你很簡單好像、之前我們或者我們未來我們會講的一些譬如我看國內一些歌唱節目樣你在韓國找個過來喂大佬人家又唱得又跳得又什麼正式藝俱全 基本培 一個沙頭 的年輕人樣那你會想喂怎麼會這樣你香港沙頭那些我要得大隻要得個靚仔要唱得但好醜樣 懂做戲的 是的就是隨便一樣的嘛但人家是真的 OK 了的 人家那個基本培訓是因為在培訓的階段呢已經有一個很殘忍的淘汰砌就好像日本 AKB 是啊 300多人、400多人一個 group 殺出嚟，殺到佢去到有人知佢已經係贏咗噶啦嘛。 佢人知都仲會西噶嘛，佢仲會期待西啊嘛， 仲要殺啊嘛。咁你話韓國嗰、那個培訓更加殘忍啦，跳你斷腳啊，都未必出到道噶嘛。咁你所以佢一開始出嚟嘅人，即係個演藝人員嗰個平均能力咧係好高啊，即係平均能力高。就算台灣而家你講緊講啲咩棒棒糖同埋黑力會啊，咪就係十年前嘅咯。 系啊， 咁 十幾年前嗰陣時候，咪又係一大班僆仔草。而家棒棒糖、黑力會嗰啲 已經大過曬噶啦， 但係仲有一大堆喺度， 已經大過曬。 嗰陣時嗰啲妹妹十零歲嗰啲，而家已經係 廿零歲，而家廿零歲，但係佢哋仲有一大堆係喺個演藝圈度，即係界得出名。 而家仲有喺度生存咯。 咁但係你平均講緊係咩啊？我有100個掟落去啊，我有一成得啦，我都有10個演員揀啦。你而家你無線你講，咪點解會不停咁重複嗰啲人？我冇拉得假啦！ 阿陳豪拍到成都就嚟5張咁滯，你仲喺度扮緊型嘅時候，你就喺度諗，咦？點解會咁嘅咧？真係 冇我，你俾份演員噶佢頭佢， 我得嗰啲走咗啦， 係咪？即係你咪嗰啲林峰走咗，Bosco 走咗， 真係陰功。 跟住你變咗30幾歲嗰啲係就走，跟住就揾人仔，跟住咪喺度又刮翻嗰啲咩咯嗰啲。老氣骨翻嚟， 間唔時回流又翻嚟拍一套咁樣咯，或者走咗3-5年之後， 呢個係搞到你自己冇曬演員啦，跟住你唔可以話你佢哋演戲差嘅，咁再加要配合你自己本身嗰、那個 我同埋作息都係嘅， 你個劇本噶嘛， 無線係依然出名係一 kill 個拍等到朝頭早噶嘛，嗰次頒獎禮鄧瑞文咪話我依家翻開大號揾人仔嘅時候咧。即係8個鐘就8個鐘㗎啦，係啦，作息好定時㗎。 係啊，我想話俾你知啦，真係大牌嘅演員咧，唔係8個鐘啊，係計時間係由你踏出酒店門口嗰下開始 卡開工， 因為大陸嗰、那個拍攝路程遠啊嘛，我冇嚟望 Q， 我可能我由行出酒店去到拍攝場地要2粒鐘啊嘛，咁我咪蝕俾你咯，即係嗰個演員咪蝕俾你咯，所以佢係踏出門口嗰刻。就已經係計工作時間，車程係卡埋落去嘅。你嗰啲拍到死啊！ 唔係 TVB 係好出名嘅，咁拍到第二朝早餐嗰、那個。 睇下邊啲人啦。咁你有啲係可以真係咁樣同人嗌架，oh shit 咁樣咯。咁同埋咧，仲有就係另外一個我覺得TVB 好 Q 戇居嘅嘢就係啲劇集，唔係講 quality， 唔係講 你講咪自己拍嗰啲啊嘛？ 係講自己拍，唔係講 quality， 係只係講佢播放時間。因為不知懶定是什麼 播放習慣的問題， 以前呢就一次星期做五集 一 次打一線的 現在我很忙很 Q 忙的現在的人一個星期做五集啊都追不及啦， 他做7集， 你還要一個星期做7集跳，那誰會追到呢？ 都挺神奇的這件事， 是啊，我不知道 有時候無緣禮拜六定禮拜日啊，今日睇英超喎，睇波先。咁啊，點解呢度播劇嘅？又播劇，今日唔係禮拜啊， 係而家冇啦，播咗。咁個問題就係、是，好容易斷啊嘛。喺而家嗰個現今社會嗰個人嘅資訊量咧，係好容易斷。唔係個個日日翻屋企就睇你嗰個叫咩啊？睇你電視啊嘛，冇人睇電視啊。 冇噶啦，你真係我就算攞套戲，你真係好想煲、好想追都好咧，你咪唔好睇2-3集咯。跟住慢慢揾次啊，一坐低一 kill 過重温3集啫嘛。你攞個 app 已經得啦，做到啦。 所以嗰陣時候我都有講過，喂，點解黃維基出嗰、那個Hong Kong TV 嗰陣時候咧？好 Q 戇居咁又係一次過一星期做5集，係累死佢。而家根據幾個地區啦，美國、日本、韓國或者台灣，對翻而家現今啊現代人大概可以頂到嗰個劇集量咧，係一個星期一集起兩集止。 太多咧，下一次再睇嘅時候，你唔記得咗噶啦。 追唔到啊，因為大概一個星期一集到兩集咧。美劇咧，因為美劇嘅 quality 係強，佢個故仔嗰個力量強啲，佢可以頂到一個星期一集。日劇就習慣咗一個星期一集，跟住韓國咧就一個星期兩集。一個星期兩集，我覺得係唔錯嘅內容分量嚟嘅，即係你又唔會 一定要限時限刻追，死啦！今日追唔到，今日你聽日又有一集，咁你追唔切嘅話，你咪一路斷落去咯。咁你一兩集你就可以有五日可以追得翻啊嘛。咁就個份量係好啲嘅。咁但係如果而家無線已經唔 carry 啦，一個星期七集，所以結果唔睇，一集都冇睇過。你翻到屋企都做完，有啲我連買 TV Super Apps 都冇裝過。有嗰陣時候有裝過，咪為咗咩抽獎咯。为咗抽奖， 都系喎， 系啊， 为咗抽奖， 有咩奖抽啊？ 又唔知点车啊，楼啊，唔知揿嗰啲极制嗰个 TV Baddy， 投票咯， 系啊，嗰啲 TV Baddy 嗰啲咁样就可以有得 你证明你系 fans。 咁佢啲都已经计咗二百万，你个 系 咗二百万喺个观众群入边噶啦。咁去到呢一刻，我哋知道今年2017年，即係五十年啦，微小無線未到五十週年咧，應該就開始確定係走下坡啊，因為 呢三五七年已經捉得好快添啊。 係啊，因為就算直情係因為網絡嘅關係，OTT 嘅盛行，我都睇 Netflix 啦嘅盛行，自己選擇節目嚟睇咧，係已經開始撼動緊。本身的大台，甚至任何一個台有時間表的台已經開始不行 了，是個時間表是一定已經不會可以跟到翻架。好像我啲咁嘅賤人咧，我直頭同你講，我簡單，我唔使得閒睇佢而家出嘅咩劇集，嗰啲垃圾我唔會睇嘅。都除非個坊間好有 noise， 我會一次過等佢播曬，一次過睇翻曬。咁我而家做咩啊？我淨係好簡單，我炒翻喂你啲美劇。去到 season 8定 season 9，我逐個 season 一次，慢慢煲，我都唔 Q 得閒啦，係咪先？你真係即係好簡單，好似呢個 Walking Dead 嗰啲咁樣。喂，我逐個追翻你影片啦， 二月又嚟啦， 咪咯。 如果最後就係講，如果要俾$70+一個月去裝呢個買啲 super， 申請 Netflix 啦，都係呢個價錢嘅，甚至你俾多$20。四個人分添可以，好抵好多噶。其實多嘢好睇，多好睇 多嘢 多嘢睇好多。多我之前申請過，冇咁多嘢睇嘅。但係近年開始唔係近年，佢都係年齡啫嘛。呢幾個月開始係多咗好多節目，係多到哇！你可以唔使用啦，睇個電視真係睇啦。咁你個條天線剪 Q 咗佢，係冇用啦。你插 network 嘅而家 係啦，咁叫做俾少少期票啦，跟住落嚟會揾一集講一下，因為我哋都其實講劇集啊，講成都好多時候會將香港嘅製作同國外外國啊，或者國內啊，或者亞洲地區啊，其他地方嘅一啲電視節目啊，去 compare 咁樣。其實你睇到嗰個製作個水準啊、質素各方面，其實差，即係我哋係真係爭人好遠。 大陸都好過。 個主要原因係乜嘢咧？係真係冇創意，喺度死抄。以前咧，我哋香港好多嘢，我哋自己去推出嚟先嘅。但係而家唔係啦，你發覺咧。首先台灣、日本出咗先啦，跟住然之後韓國出咗，跟住出第二啦，台灣出第三啦，大陸先抄喎。咁唔緊要，你仲要抄遲個大陸，咁你真係 唔係抄都唔緊要啦。你個製作 改一下，你直頭就咁搬字過紙，你哇 算啦，搬字過紙照抄，你賣拉神都算啦。冇賣拉神啦， 冇賣拉神啦，有拉神仲埋我名添啦， 你連嗰個製作嘅錢都俾唔到啊！即我大陸抄佢有個好大嘅製作落去， 佢真係你 feel 到佢起碼抌三幾千落去，然之後好大製作啊，然之後成壇嘢就好盛事咁煲出嚟嘅，咁 OK 啊。 簡單啲，再簡單啲，點解 TVB 唔自己抄 Running Man 咧？佢之前做過一個唔知乜咩快樂咩鬼嘢，點解？ 係啊， 點解唔 點解抄唔到啊？ 點解抄唔到啊？ 快樂同盟係咪？ 極勁咁簡單，一個。artist 要一隊人揸住 key cam 去追，你諗下咁為隻台灣都有噶， 佢喺個佢拍咗幾集啊，草蜢啊嘛， 係啊， 謝安琪喺個地鐵個維修廠嗰度跑啊，到撲街，跟住 有限地方。 我相信嗰啲 camman 係仲係辛苦過佢哋嘅真嘅啦。 camman 係辛苦啲，因為要副綁啊嘛。你諗下點解唔繼續做落去啊？咪就係如果我有八個人。兩個人跟住一出咪三四十人咯，會屌啊！咁個筆值會好高，即係彈成上去噶嘛，咁你咪好大咯。 所以唔好搞咁多嘢啦，我買抄就 OK 啦。 唔係點？所以點解咪不停咁樣掌門人咯？就係、是、你過嚟我個廠度，我就係嗰四支 cam 就拍曬啦嘛。 拍翻唔少。 係啊，咁咪唔使搞咁多啦，因為你困獸鬥喺嗰個窿度啊嘛，景窿唔使打轉，佢淨係嗰度嘅啫嘛，嗰個頭咁咪慳平啦。 跟住咪就係拍咩咯？主食節目咯，一個景兩條友嘛，有限數咯。 上高一支鏡影住啲餸，前面一支鏡影嗰兩條友，搞掂。 係啦，搞掂啦。 好似我哋咁樣拍拍多嘢之後咧，反而喺呢啲咁嘅製作上高咧，連我呢啲咁嘅新手咧都睇得出，哇！有冇咁求其啊咁樣？咁啊喺跟住落嚟嘅日子，我哋有機會同大家探討下呢方面嘢咯。 好，我哋去到啊今集尾啦，我哋拆完大台咧，得我籌，我講 得唔夠。佢冇講錯係咯。 我哋問下我哋嘅女嘉賓先。啊，新面孔咧望嗰邊，新面孔。 其實可以不介意 的、首先我會你會不會介紹你自己先？ 等於留翻另一集先介意 喎。你會同我會同佢講， 即係呢集都要介紹。 係啊，你會唔會介紹你自己先？ 會唔會介紹我自己啊？ 你可以不介紹嘅。 我可以介紹一下嘅。 你今日 就咁喺度，就咁喺度講啦。 佢有啲腼腆，差唔多俾我 take two 你。 take two， 好啊，你會唔會？ 一定唔止啦。 Take two， 喂，你咁樣，你今日會唔會介紹下你自己先？ 我可以啊。 係，你咁樣你可以介紹你自己啦。 我叫 Alice 何 B 啦，咁而家就係畫緊插畫同埋漫畫嘅。 好啦，第二個問題， 何 B， 今日同我一樣係咪？好，咁第二個問題啦，咁就問下即係我哋嘉賓啦，咁你而家現役嚟講有冇固定嘅男朋友咧？ 唔話啫。 哦，即係有咧，笑到咁樣，我每個咧屈佢，一見佢笑到咁樣就 好。第三個 問題啦，咁就係 答埋你啦， 答埋你啦。即係佢會唔會有機會再喺我哋未來嘅本土旅遊團嘅節目入邊出現咧？係有嘅，因為佢嘅本身嘅職業咧就比較特別啦。咁我哋其實係今日揾咗佢幫我哋手，即係仗義蹬一蹬一腳先啦。咁名頂咧下，我唔敢講下一集啊，跟住嚟嘅日子。系啦，系啦，唔知喺边度啊？跟住嚟嘅日子，咁就会有佢嘅专访，系啦。咁下个礼拜同样时间， 系啦， 再见啦。 上网揾到我哋嘅订阅咧， 系我会俾你哋揾到我嘅。 系啊，拜拜。